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十三集，梦想。 我那不叫梦想，都叫做梦。我想能自由自在的呼吸，能活着离开你，重新做回人，不用再躲躲藏藏的像条狗，能吗？能吗？ 说到后来，秦放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两只手撑住桌子站起，手背的青筋都爆了起来。四周隐约传来聊天的声音，有人在打电话，抱怨昨儿那场倒霉的火灾，还有人则在关心自己的股票，追问着，大盘飘红了没有？涨了吗？各种声音扭着鼓向耳朵里钻，越发映衬出了秦放的悲惨绝望。他也想像他们一样，能吗？司藤拿起边上的餐巾纸擦擦嘴角，拉了拉滑到肩膀的军大衣，又顺手掸了掸毛领子，漫不经心地说了句： 能啊。 秦放居然没能第一时间明白能啊这两个字的意思，他就那么站着，双手的指尖一直不受控的轻颤，直到酒店的服务员走了过来，他才揣着剧烈的心跳坐了下去。刚刚是自己听错了吗？司藤说的是能啊。前台的服务员为转移过来的住客安排房间，领到房卡的客人陆续回房。到秦放这里，服务员一边递卡一边抱歉道： 不好意思啊，房间比较紧张，客人还没有退房，请在餐厅坐坐吧，稍后大概12点之后就可以进房。 秦放随手接了卡，拿玻璃杯子压住，杯里剩下的水一样一样的，映得杯底透出的房号扭曲而诡异。188号。秦放耐心地候着服务员走远，声音颤抖地问司藤： 我要怎么做？ 道士炼丹，妖怪聚气，志怪小说里喜欢夸大妖怪的能耐，什么翻江倒海、偷天换日，那都是假的。妖最金贵的是一口，也是唯一一口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妖气。你们的古代小说记载中会有譬如妖怪受人大恩吐仙丹救人，那是胡扯。妖是没有内丹的，用来救人的只是那一口妖气而已。 古代小说的记载似乎有聊斋志异、太平广记，还有永阳杂俎，从来都是玄乎其玄。大众熟知的白素贞饮雄黄酒原形毕露，吓死许仙，话本里说他去偷了南极仙翁的仙草救夫，也许最终救了许仙的是白蛇那一口妖气。 你的情况其实从来没有过，也不应该有。 秦放的心猛地一提，先前的那句能啊，不斥佛语轮经，现在的这句例外又让他刹那间通体冰凉，真像极了患了绝症聆听医嘱的病人。司藤的每一句话都能让他顷刻天堂地狱。司藤身子前倾，眼眸轻转，明明在笑，眼神里偏偏又有乖戾残忍的亮。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秦放的口唇发干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是。 司藤忽然住口，伸手带翻秦放面前那小半杯水，食指沾水在木头桌面上写了两个字。司藤只会写繁体，不过这两个字简繁没有差别。半妖。 你见到我是怎么从坟里爬出来的？有一个人放干我的血， 要了我的命，三根千年藤封了我77年，事到如今何敢舔言称妖，连这个半字都只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所谓发为血之余，齿为骨之余，我为宿主骨血，你是寄生齿发，我血气双亏，你又焉得自在。 即便经过接连几天电视里通俗白话的轰炸，司藤说话还是会带出旧时候峨眉婉转字正腔圆的调调来，听得多了还真会有恍惚的错觉，觉得下一个转角就会进到那个色调昏暗、脂粉留香、长衫马褂搭着旗袍洋装、文言小豪挨着洋文钢笔的大时代。服务台在放音乐，音响声忽大忽小，夹杂着电流的刺耳长音。秦放从瞬间的恍惚中清醒过来，半妖那两个字本就水字清浅，这一晃神的功夫居然已经快干了，像是一个渐消渐隐不能说的秘密。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？ 重新做回妖。 秦放有一段时间没再说话，他转头看向餐厅的另一侧，那里落地的大玻璃窗正对着马路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大街上行人渐多，很多车子，咯噔咯噔的三轮车，轰轰狂飙的摩托车，行驶平缓的私家车，再远些是各色店面招牌，五颜六色，横平竖直，所有这些构成了他生前习以为常、死后再难触摸的世俗烟火世界。秦芳的心里想着，是不是只要司藤能做回妖，他也会有重新做回人的希望。 你要重新做回妖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 帮司藤就是在帮自己，即便要卑躬屈膝听他的使唤，只要不是一辈子，只要有出头之日。 五件事。 哪五件？ 司藤伸出左手，先把拇指屈向掌心。 第一是尽可能多的了解你们。77年，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，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，要懂什么规则。若要成事，先观时事，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。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值得看，不过还是很有用。 秦放心里咯噔了一下，那时候他问怎么样可以最快地了解现代社会，自己敷衍着让他去看电视，还真以为他是打发无聊时间。原来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已经在了解、甄别、尝试接受，原来从那个时候起，第一步已经开始了，真是一分一秒都没有浪费。 第二呢？ 司藤的食指弯向掌心。 事事亲力亲为太浪费时间，总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别人去做，这个人要绝对可靠，令行禁止，接受我的身份，保守我的秘密。 秦放问得直接。 明白了，我可以吗？ 但凡有别的选择，我都不想用你。 秦放觉得自己趴地当面挨了个大嘴巴子，左右脸同时火辣辣的，偏还不能说什么，只能腰杆子挺直，强行做出一副坦然而镇定的样子。 说白了，我想要一个忠心耿耿的奴才，有脑子、有能力、有主意，心里有主子却没有自己。不过这样的人难找，又要费时调教，我没那个时间，随便去找，那还不如你。 当然不如秦放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没有人比他更想助司藤重新为妖的。秦放又问了一遍， 我可以吗？ 试试看吧。 那就是过了，五件事囊签数日，居然已成其二。 那第三呢？ 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严福瑞带着瓦房在荣城老南门车站边上的一家店里吃豆花火锅。瓦房埋着头呼哧呼哧大快朵颐，严福瑞没心思吃，他伸长脖子朝车站的出口望，一辆长途车进来了，又一辆，呼啦啦那么多人扛着大包小包挤出站门，就是没他要等的那个。 唉， 叹了会儿气，严福瑞伸手从包里掏出了一本纸页发黄的线装书来，翻到这几天都快被他翻烂了的那一页，愣愣看上面的几行字，心里默念道：司藤，1910年惊变于西南，原身白藤，俗唤鬼锁，有毒，善脚，性狠辣，同类相杀，一名妖杀，风头一时无两，逢敌从无败绩，妖门切齿，道门色变。幸甚1946年天师秋山镇杀司藤于户，立其血烧尸扬灰，永绝此患。司藤要去青城山，秦放没去过那儿，却也知道青城山是国内的道门名山，三步一道长，十步一道怪，普通的妖怪对这种地方怕是避之唯恐不及。秦放满心一动，但他没有再问，他在手机上查机票的信息，最好是从省会飞荣城，安曼的证件都在秦放的身上，证件照大多失真，司藤用安曼的证件应该可以蒙混过关，关键是定什么时候的，要不要再在囊谦歇一晚呢？司藤回答： 不用，越快越好，有些人怕是还过得挺自在，我得让他们知道是谁回来了。 说到后来，司藤唇角眉梢全是笑意，秦放和他见面以来第一次见到他心情这么好。司藤说： 一想到从现在开始会有很多人因为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这种感觉真是让人兴奋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